金丝火交友，抢去小姐做压寨夫人，你怕把脸丢。当众许婚的话呀，从你的口中漏，张秀才先计谋，捎书信请好友，白马将军威风抖，杀退众贼救了小姐，你心中乐悠悠。常言道，喝水容易呀，覆水想战前要渡后，陪伴小姐不离左右，你竟然知情不举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，把你送到官衙内，板子打皮鞭抽，终难逃脱我的手，我要惩治你这个贱丫头。

这就是王玉宝演唱的《放风筝》，一个天津时调的名段。好，我们下面继续把这个段子听完。